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3章，我同豆腐就凭住呼吸，将探铲紧紧咁捻喺个手入边，眼都唔眨咁盯住嗰一个开始碎裂嘅白蛋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乳白色嘅裂缝入边，突然间伸出一样嘢嚟，系一只人手。豆腐即刻惊叫咁讲：，哇！蛋里边孵出一个人。跟住嗰只手慢慢向外爬，渐渐咁一个光滑嘅人头啊伸咗出嚟，跟住就系身体。冇几耐，一个白雪雪成身光溜溜咁嘅婴孩喺个蛋度捐咗上半身出嚟。之所以话佢系婴孩呢，就系因为佢几乎佢嘅构造系同人一模一样嘅。但系等人哋觉得背脊发凉嘅系，佢嘅五官都系白雪雪嘅，而喺嘴里边就突出咗白色嘅獠牙，滴滴答答咁流住啲口水。喺呢一个蛋入边捐出嚟嘅酷似人形婴孩嘅嘢，究竟系乜呢？我同豆腐呢啲日子亦都算见到各式各样啲离奇古怪嘢啦，但系真系边度有见过呢啲咁嘅嘢啊？一时之间都唔知点算好。呢、这个时候见到嗰个婴孩开始慢慢向外爬，白色嘅蛋亦都彻底咁裂开咗，突出咗婴孩嘅下半身。睇清楚，豆腐吓咗一跳，即刻吞口咁讲：，哇！唔通呢个系成咗精嘅人心？都唔怪得豆腐会咁样谂嘅，因为呢一个婴孩嘅下半身竟然生住一堆粗细不一嘅根须，结合埋一齐，好容易就等人哋联想起我哋民间所讲嘅成咗精嘅人心。我话讲，你又唔好乱噏啦。民间传说嗰啲人心娃娃咧，全部系有脚嘅，而且个样啊好可爱，见到佢就会带嚟福气同埋吉祥。你而家睇下眼前呢隻嘢，一啲都唔似人心娃娃。转瞬间，嗰隻嘢就向我哋躝过嚟啦。佢嘅前半身呢，就搵隻手咁撑住喺个房梁上边就爬，嗰啲根须就好似啲触手咁，一路呢迅速就向我哋咁探过嚟喎。豆腐就企喺我前边，一睇见咁样样，佢就即刻搵个探铲喺度顶住啦。点知道嗰啲根须都好犀利嘅，将豆腐嘅探铲一包就向旁边掟过去咯。豆腐啊扯住个探铲，死都唔肯松手。咁样一抛咧，佢啊连在内一下子就掉入咗一个大缸入边，叮咚咁啊，一下子弹出一大阵嘅白色液体。睇住呢啲咁样样嘅根须，我即时想起咗之前喺地面裂开嘅大缸里边，亦都有一啲白色嘅根须，不由得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心谂唔通呢样嘢系养喺呢啲白色大缸入边嘅？然而我而家亦都唔谂得咁多啦，嚟唔得切去救豆腐，因为嗰只婴孩啲根须已经全部向我涌咗过嚟，四面八方好似一个大网咁啊！我啊顾得左又唔顾得右，抵挡咗几下就俾嗰啲根须啊缠住晒，嗰啲根须嘅力度就非常之大嘅，一下子啊将我扎到实一实。我睇住嗰个婴孩啊布满晒獠牙嘅嘴，仲有嗰啲獠牙咧撑到扭扭曲曲嘅面，心里边一寒，我心谂死啦！而家自己居然俾呢只嘢给捉住咗，唉，真系冇用啊！就喺呢个时候。豆腐从个缸嗰度爬翻出嚟啦，佢啊成身都系啲奶白色嘅黏液，挥舞住个探铲啊，系咁叫老陈，我嚟救你！一边叫啊，一边跌跌撞撞咁啊冲过嚟咯。呢、这个地方咧，地形啊实在唔系好方便嘅，到处都要避开嗰啲大缸先得。豆腐啊，边嚟得切咧？先冇跑几步，我就已经俾嗰只嘢拖向咗黑暗入边。几个眨眼之间，我就睇唔到豆腐。喺拖动嘅期间，我啲皮肤咧就磨住嗰啲粗糙嘅木梁，哇，痛到我咧火辣辣，我出力咁挣扎咧，更加唔愿意坐以待毙。可惜我啲手脚啊全部被束绑住，情急之下， 我低头就向最粗嗰条筋须咧就系咁一啖咬落去。我原以为呢啲系啲肉质，点知道我一啖咬落去竟然系脆嘅，好似有啲似嗰啲白萝卜咁添。不过啲味道咧就好腥，怨到我咧就差啲呕出嚟咁滞。我咁一咬，嗰、那个婴孩啊痛到啊，佢个嘴一裂开就一把大嘴啊擘到大一大，喉咙里边发出一阵奇怪嘅声音，腥风扑面，夹杂住嗰啲黐粒粒黏糊嘅口水向我喷过嚟。我以为佢要咬我啊，吓到我即刻一缩个膊头，点知道佢又系咁叫咗一声啫，好似喺度警告我咁。跟住佢又是将我拖向黑暗而去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一阵嗰啲呼叫声就越嚟越清晰啦。我心里边不禁一郁，心谂唔通顾文敏佢哋？豆腐呢个时候已经完全睇唔到踪影，我俾呢隻嘢系咁拖住一路就向前行，四边呢就黑蒙蒙一片，但系呢就觉得嗰啲呼叫声越嚟越近。过咗阵间，我已经清晰咁听到咗顾文敏嘅声音，好虚弱，佢应该就喺附近。我啱啱打算叫佢个名，猛然之间我俾个筋须而托起，然之后就掉入咗一个充满咗滑捋捋液体嘅地方。我心知道自己又系被掟入个缸入边，即刻就想要爬起身啦，但系都未等我喐啫，我个啰柚底下突然间伸出咗个唔知乜嘢嘅嘢，好似藤条咁嘅，跟住就顺住我双脚紧紧就将我嘅人就绑住，一下子就兜到去我条颈嗰度。刹那之间，我觉得喉咙一紧，根本上就讲唔出嘢，挣扎咗两下就发出咗一啲微弱嘅声音而已啫。喺呢个时候，我猛然就明白过嚟啦。点解顾文敏佢哋一直都冇回应我嘅呼叫啊？原来唔系佢哋唔想回应啊，系被咁样样困住咗。如果我冇猜错，而家我嘅附近应该就仲有其他啲大缸嘅，而顾文敏佢哋咧，应该就系同我一样嘅境况啦。呢一个究竟系乜嘢回事呢？四周围都好黑，条颈就被勒到实。讲话都变得好困难，将我掳掠到呢度嘅嗰个古怪婴孩，而家就唔知去咗边啦。冇几耐，我就慢慢咁适应咗嗰条颈嘅束缚，勉强可以出声，嘶哑咁样问：， 哎，文文，你哋系咪度啊？ 喺度啊！ 回答我同样系好微弱同埋嘶哑嘅声音，我听出系顾文文把声，跟住有一个人亦都讲。 喺度， 尊瑞嘅声音 吓，仲、啊、有边个啊？ 跟住中公同埋尊吉亦都回应咗一声，我不禁就苦笑起上嚟啦。睇嚟所有嘅人都俾人哋困晒喺呢度，我双手嘅手腕就绑住飞刀，我系一路猛咁咁挣扎，希望咧可以扣动到啲机关，搞一把飞刀出嚟自救。不过佢啲扎住我啲嘢啊，非常之紧。我越系挣扎，佢就越紧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顾文敏虚弱咁问： 小豆呢？ 我啊讲：唉，佢被赖低咗，都唔知喺边啊。专吉啊讲： 唉，咁好，我哋都冇全军覆没，但愿佢能够救我哋啊！ 我啊咳咗一声，喉咙里边咧辣到就好难顶，不过亦都唔敢挣扎。我啊苦笑咁讲： 唉。佢救我哋，唔好抱太大希望啊！佢能够自保就唔错啦。 冇几耐，我忍唔住问： 呢啲究竟系咩嘢嚟噶？ 尊瑞嘅声就有啲喘，急促咁讲： 你知唔知道冬虫夏草系点形成噶？系嗰啲草籽。虫卵生埋一齐嘅，形成咗半虫半草嘅植物。呢啲嘢就系咁生出嚟啊！ 呢个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嘅屁股底下有一个滑捋捋嘅嘢喺度喐下喐下，好似有啲乜嘢喺度生长咁。我不禁就头皮开始发麻啦。我哑声讲： 你系咩意思啊？我哋如果唔能够出去，最后就会变成嗰啲嘢。 顾文文哑声咁讲： 好有可能啊！ 专家就讲： 呢啲缸里边应该炮制嘅系某一种植物，制造呢一座大殿嘅人提前啦、将呢啲死婴掉咗喺个缸入边，时间耐咗就生成咗啲咁样样嘅嘢啊！ 我不由得惊心起上嚟，我话问：咩草咁犀利啊？能同啲人一齐生埋啊？专帅呢就真係多讲见识，佢就咳咗两声讲：我諗呢呢、这个缸入边镇住嘅係叫做罗摩。古天山一带有古老嘅传说，认为呢喺呢个深山深处生长住一种好似人心咁嘅植物，能够走能够跑，食咗会大补。呢种嘢就係人同埋罗摩嘅结合。天山一带呢就雪域茫茫，盛行天葬同埋雪葬。所谓嘅雪葬就係将啲尸体放入啲冰雪入边，尸体喺低温之下就几千年都唔会腐败嘅。随住时间嘅推延，雪积就成冰，啲尸体被包裹喺入边嘅冰层度，人企喺个冰层上边低头一睇，就能够睇到冰层深处里面有无数嘅人影。随住阳光嘅移动，冰层对光嘅折射，有时候仲会出现影郁咁样样嘅情形添。仿佛好似喺呢啲冰层入边嘅人喺度爬行住咁。古代啲人唔懂得呢个科学原理，以为系冰层里面啲鬼魂喺度走动。而头先所讲到嘅罗摩就系喺雪域深处嘅稀有产物啦。或者可能系无意之间同呢啲雪状嘅尸体生埋一齐，所以呢被古人认定系活人心嘅同等灵物。至于食咗就会大补呢一种讲法呢就不得而知啦。不过系咁諗一諗都觉得好鬼呕心。想必然而家缠住我哋嘅大概就系啲罗摩无疑啦。如果咁样落去嘅话，唔使几耐我哋就会饿死，或者几十年之后我哋就会成为新嘅人心罗摩。一諗到而家喺啰柚下边嘅嘢会慢慢同我结为一体，我即刻个胃就系咁想反出嚟。大家都被困住，稍微一挣扎就会呼吸困难，几乎就真係陷入咗绝境。我不禁諗到，唔怪得爷爷当年嚟到呢度就一去不回啦。呢、这个地方咁凶险，爷爷嗰个老皮老骨嘅话可能就已经被处理咗喺呢度啦。可能亦都遭到咗呢啲罗摩嘅祸害。就喺大家绝望嘅关头，黑暗里面突然间出现咗一丝嘅光明。跟住我就听到一个低低嘅呼喊声喺度叫住：变态，变态，你喺度啊？你系咪再生啊？我一听到呢一把小柄嘅声，真係又惊又喜。惊嘅呢係怕豆腐会自投罗网，高兴嘅就係有一个生人可能真係能够将我哋救出去。我即刻叫：系喺呢度啊！我哋喺啲缸入边。呢、这个声音啊，虽然有啲嘶哑，但系我相信豆腐应该能够听见嘅。果然，嗰一点嘅亮光突然之间就向我哋所在嘅位置就跑过嚟。冇几耐，豆腐气喘吁吁咁样停咗喺我面前。佢好惊喜咁讲：啊，老陈，你哋喺度玩乜嘢啊？做人肉泡菜游戏啊？唉，我真系冇心情而家同呢条衰仔喺度吹水啊！我借住佢手里面嘅缸，快速咁打量咗周围一圈，就冇见到之前袭击我嘅嗰个人心罗摩啦。我即刻就讲：喂，快啲救我哋啊！缸里面有啲嘢将我哋困住咗，割断佢啊！豆腐就讲：哼，好啊，睇我嘅。讲完，佢就将就近我嘅缸就拱冧咗，里面啲液体就倒晒出嚟，露出咗我被扎住咗嘅身体。